夏天又过了一个冬天，习惯性的想念到现在没有改变，再过个一天两天，再过一年两年，我已经有25岁，就要面对这个社会，你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面，陪我度过无数个漫夜，而你是否还会出现？是不是没有改变？像当初分别的那种情节。是不是